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好放松， 突然间眼瞓。 梗係聽到頭先喺咪後出聲嗰個係邊個啦，咁梗係今日我哋嘅新嘅常任主持阿 Johnny Fox 啦。 原來已經常任 常任 嘉賓嘅咩？ 你唔係話唔係嘛大佬係嘛，我對外公布咗要牌嘅時候我都心甜啊，係啊 ,ok。 登咗憲報啦，嚟 到憲報喎。咁我收到反對通知書㗎嘛。 咁當然有人會問 喂 點解阿伯真係唔撈係嘛，真係拍台走咗，咁梗唔係拍台啦，我都講咗好多次。兩冚扎木而差係咪邊度有飯吃呢，就去邊度呢個係啱嘅，蕭生都係咁教人啫，係咪？咁所以呢、這個話題呢唔值得討論啦。不過因為新嘅人腳又有新嘅嘉賓呢，今日又有一位特別薄腳嘅嘉賓，因為今日我哋食飯啦，係咪食飯又撞到個好朋友，撞到 Tony。通年喺度睇緊馬報咁滯喎， 結果而家 睇緊睇緊排位， 係啦，而家拍緊第三場， 睇 緊第三場。 你咪買邊場啊？ 我都係買翻炮打司令部， 你都係買炮打司令部，唔好啦，咁我不如買 翻買 pace， 因為佢喺度睇緊 waiting 啊嘛，係嘛，好精彩，我哋好似淨係出糧出花紅，每個人有個暗信封啊，睇下自己出幾號花紅咁樣。嗱，今日咧， 我記得大信封啊， 太多話題啦，咁但係咧。希望呢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叫 workflow 啦，因為有個網友提咗我，喂你幾個嘢可唔可以俾啲叫 personal charisma 落去呢 ,charisma。 我哋講一啲比較輕鬆啲嘅嘢先。 忽然間 咁即係人哋咁講，我要當然係要叫做回應下佢啦，我哋講啲遠啲嘅話題。佢又叫我咁，喂Raymond， 不如你講下禮拜三咧歐聯嗰啲波點買法啦。咁雖則咧波咧我就好少買，唔係買，好少買。咁但係咧通常我都要心水嘅。不過而家係正值季後嘅時間，係嘛？梗係冇 pit tips 俾啦。咁但係咧，因為 Johnny Fox 咧，好多人咧就託我問呢個問題啊。喂， 點啊？ 佢話你唔掂啊。喂，同阿大舊講，即係同阿大舊做節目，你冇乜嘢講嘅啫。 我唔會。係 咯係咯 係咯。但係唔係頭先食飯嘅時候，你已經係開龍雀咁嘅嘞喎。 開龍雀咁。 係啊。而家又要求要飲酒，嘴嚼嚼啦已經係。 我琴日咪同阿快必做人民主場咯，我琴日好多嘢講嘅喎， 就係話乜嘢令到你啊冇咗嗰個 showmanship 咧？ 即係其實咁啦，阿大舊佢就同我哋講話，佢覺得自己講嘢好悶，咁我又唔係好同意嘅。即 係你講，你組織多次你講過啲咩嘢？ 大舊佢話， 再重複多一次你講嘅嘢先。 大舊佢自己講，佢話佢覺得自己講嘢咧啊好悶，唔係好適合做節目。咁我就同佢講唔係嘅， 你都好有趣嘅， 都好多人聽嘅。不過啲人通常聽嘅就覺得好似聽緊你立法會發言咁咯。 跟住咧， 咁我咁呢個就係同大舊比較難夾啲個地方啦。因為大舊其實佢真係佢除咗講公事，佢係比較少講其他嘢。 你識咗佢咁耐，有冇同佢講過私事啊？ 有啊， 少。 例如咧， 食嘢咯。 系啦，嗱阿当嗱呢啲就熟啦， 系啊， 佢主要 讲 嗌人去屋企度 宵夜食，你去几次啊？ 系都一次， 都一次，嗯，差唔多啦，系嘛？ 唔系我呢排唔系宵夜食， 呢排唔系宵夜食， 湖南烟肉煲仔饭， 系啊，佢攞咩沉香木煲啊嘛， 系啊，好劲啊！ 嗱，即系证明咧，原来最熟大舅嗰个系当嗱，就唔系我同你咯， 傻嘅。 喂，听讲你听日去影婚纱相啊？ 哇，系哇，呢啲嘢都爆喂，大佬，系啊，听日飞去台湾， 有乜感想咧？ 好热咯。 喂，我觉得真系好搞笑啊！你。一早揀咗冬天結婚就梗係夏天影相嘅。你夏天結婚 你講嚟啫，冬天結婚。 我係 夏天結喎、 大家話啦。咁問題就係話，喂，大佬啊，影嗰輯咁嘅相， 你哋兩個一齊結婚。 其實我同其實 你兩個結婚。 影輯咁嘅相已經爭論咗好耐，究竟去邊度影？影唔影？影唔影外景？喺 studio 影定乜嘢？我話大佬唔好啊！呢排洗費多啊，又 係啊，哇！好似即係放血咁啦，簡直係 點知放血啊！大佬直情係生湯啊！即係呢頭剁完個頭，嗰頭就揾個已經揾個盆裝住啲豬紅咁滯。我話、喂，大佬即係唔係重唔重皮嘅時候，嗰樣嘢係值唔值得？啊，係我同我女朋友講，有一次佢我同佢講話。影相呢点样影其实我唔大 preference 嘅，总之要影得你开心。啊佢一嘢就将过嚟喎，影咩开心啊，最好影得靓。咁其实我心里面嗰句就係话影得靓。 唔开心点影得靓呢， 系咪？ 我唔识答佢啊，咁我 都唔系嘅，我有性格噶，你认得？ 因为我唔识讲大话，咁其实我心谂就同大个结婚就一定认得靓。你又同我，我又唔系刘德华，你又唔系郑秀文，你想点应该靓？ 你女朋友听唔听呢个节目？ 唔听啊，系嘛？ 咦，咁我可以讲？ 你可以讲，你可以讲，你可以讲， 系跑。 咁我啲知道咗会唔会好 sad 啊？喂， 边啲啊？ 诶，嗰啲 会啊。 会啊， 咁多 inside joke 俾人投诉喂， 佢知未？ 我要求你而家披露发生咩事？ 佢知未啫？ 佢好耐之前已经知道 了。有冇恭喜你啊？ 梗冇啦，电话我都唔敢听啊，真唔系讲笑。阿Tony 好静今日， 唔系你哋啲话题，我未知道讲乜啊嘛，咁冇理由搭嘴噶， 佢费事骑劫咗我哋。 嗱，不如带入我哋今日第一个话题啊，讲咗你知嘅啦。 讲完噶，佢嗰啲。 边啲啊 ？Johnny 嗰啲咯， 唔好再问啦，因为嗰啲嘢你又会撩翻起我嗰啲咁嘅嘢。你知你咁识入位，讲翻佢都讲到我，跟住你又问佢有冇恭喜我，咁我点样答你咧？系咪呢啲嘢都系唔好爆用？ 好啦好啦， 因为你知道网上边系一个无限嘅世界嚟嘅。啊，久唔久我老婆如果系三年之后揾翻呢集嚟听咧，佢会审我噶嘛？系咪最好都系唔好透露咁多。 跪玻璃， 唔好跪玻璃啊！死人噶， 签翻个婚前协议书先。 有乜签一签完啊？点啊？ 咪唔好同你分一半咯、啊！你无论将来听翻任何搏击会嘅节目，都唔可以离婚 咁。咁即系提醒佢而家听啫，系啊， 争啲喷酒咁第一。嗱，咁今日第一单料啊，当嚟做咗好多功课啊， 睇咗啲咯，报纸咯。今日就新地啦，大家知啦，开始一百日咯。真系犀利，有冇试过一百日嘅 trial 嚟？我啊，有啊，发达咯， 系发达咯，真系 大生意嚟嘅一百日， 大生意啫。 我大藏收可以收到50万一日啊！ 咁啊，嗰 度谂下 佢嗰啲啫，5000已经系全城最贵 大生意嚟。 咁啊，真系一间贝沙湾嘅咯， 一百日咁咪哇， 5000万 咯， 但呢单嘢好搞笑 上添啊， 系咯， 审都未审啊，已经要解散陪审团咯。喂， 系啊， 即系我哋睇戏啊睇得多啊，系嘛？睇无线啲 TVB 嗰啲剧啊睇得多，陪审团究竟系咩？咩嚟嘅咧？ 陪审团， 陪审团系 而家有陪审团嘅咧。 其实陪审团个嗱，应该要咁讲，要翻转头问先得。平时审案系有两个部分咁，其实一般嚟讲，即系你个法庭俾个裁决之前，一部分就系关于法律问题啦，即系例如你打我一锤呢样嘢构唔构成一个袭击咧？咁呢个法律问题啦。咁佢陪审团要处理嗰个问题就是事实问题啊嘛，就系到底事实上你威文拉到有冇打我一锤咧？咁就佢就去决定呢件事啊嘛。 嗯， 咁就将事实嗰部分就抽翻出嚟，就俾陪审团去用一个公众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嘛，就唔好由个官去处理啦。个法官就处理法律问题。 但点解会有陪审员嘅出现嘅？ 咁就唔知道。 你做乜冇录嘅咧？ 冇，话晒啦。 唔系唔知几多世纪嘅时候，英国开始啊嘛，因为嗰啲官全部都系嗰啲贵族。 系。 咁于是佢一审嘅时候，喂大佬你贵族，你点知道我争只鸡争只猪系点样？嗰个 mindset 系点样咧？于是就call 啲唔该你呢个人即系偷鸡呢样啦，就揾你啲村民一齐出嚟。一齊我哋一齊聽佢啲講嘢，正攻兩邊，咁就由嗰啲鄉民咧就去決定邊個啱邊個錯。 其實係村委會嚟嘅， 係啊， 唔係呢一樣嘢證明咗咧，大律師唔係大啲啊，係 司法律師係大，大律師唔係大啲啊， 大律師唔係大啲啊，係 大律師係 大鑊啲， 大嘅律師。唔係講翻呢個新地啦，咁其實點解今日就解散咗裁判團呢？就因為有條友咧就小長氣，好似三月嘅時候。 點咁奇離？ 燒咗手術， 選咗咁耐，咪搞咗咁耐先至。 佢唔係一早同人哋講佢小長氣嘅咩？ 係。 係啊，佢就燒咗手術咯。點知嗰日咧，第一即係抽完之後翻屋企發覺唔舒服，於是睇醫生。 哦。 跟住醫生 因為抽到嘛，我都係。 係啦，抽到之後 咪 即係睇醫生咯。 一百日。 跟住話大佬，我咁樣唔掂喎！我燒完手術之後， 一百日都份工都唔使做啦，唔係講笑 嘅 啫。 係啊。 唔係同埋好慘。平时陪审团好似话唔知两点半收工噶嘛，但系今次咧因为太长咯，即系佢哋四点半先收得工。 今日即系冇得炒股票， 系啦，即系冇得翻工啊！ 吓，四点钟收市喎，咁 系啊， 咁点算啊？炒股票 随时 即系要放晒啲货， 系啊，放晒货咯。 咁啱买咗只股票，俾人 斩仓斩唔到咯。 唔系，但系你哋可能有机会 举手得唔得噶？ 唔系嗱，一其实而家就解散咗，就可能再抽过嘅。咁你哋觉得你哋会唔会可以做到？有冇机会？你哋有冇俾人抽过先？ 唔系，我成日都 讲翻佢哋先，我哋冇份啫嘛。 系啊，我哋法律界读过咯，冇 我从来未。 唔系，其实有好多人都可以豁免噶。 唔 例如咧 咩人咧？ 哇，好条 list 真系长到水蛇春啊！整一 你是但讲几个得嘅，唔使抄翻条 list 出嚟嘅。 诶，做官你哋唔系啦，纪律部队 唔系 唔系 唔系医生、牙医、兽医 啊。 阿姨有，阿姨有， 阿姨有个朋友系， 系同宗教有关嘅做嘅嘢， 同宗教有关。咁如果我 即系热血时报嗰啲， 系啦，信望果佬嗰啲有豁免， 嗰啲有冇光谱？ 应该得噶嘛？ 系啊，即系青龙教同埋信望教都应该可以豁免系嘛？ 系啊，所以佢琴日其实有个资本一周嘅政治记者咧就豁免咗咯，嗰日。 啊？点解啊？ 佢有政治信仰 咯，政治信仰。 O K， media 都唔得， 就唔得，系啦。 唔系佢嗰个冇乜逻辑嘅，其实。 因为你有第一手消息啊嘛，可能 系 啦。 跟住咧 咩？ 好啦，宗教啦，讲咗咯。full time 嘅学生，快啲立即。 full time 嘅学生系。 趁下次未抽，快啲去报翻个 course。 full time 学生咁，佢陪审团即系十八岁可以做得噶咯， 系咪？ 即系咁嘅， 系啊。 军人。 军人好多，要时报系咪好多军队嗰啲？要咁勇武， 网军系嘛？ 唔系唔止要其实，因为佢今次系新地案咧。如果你系揸新地股票啦，新地公司做啦， 呢个比较合理， 都唔可以咯。 比较合理。 但系我一听落去，点解第一日就叫解散陪审团？其实我真系个脑咧就已经开始黄仁达上身啦，谂紧啲编剧会点样写啊？会唔会啲陪审团一抽到翻屋企啊？有三个着住西装 man in black 戴住个黑超嗰啲人喺度等紧佢啊？跟住攞幅相俾佢，嗱呢个系你咩朋友？如果你唔想有事嘅咧，你识做啦咁样啊？有冇呢啲事嘅咧？你估？ 我估就冇啦， 即系恐吓陪审团。 因为我实系，因为我实在个脑啊，太过中意谂呢啲咁嘅编剧情节啊嘛， 所以咪解散陪审团咯。可能呢个俾人空啦。 系啊，咁个问题就系话，喂，竟然有个人翻工第一日就谂住缺席。喂，我想知道啦 ，Donna， 佢如果缺席嘅话，系咪成日唔使审定点嘅？你话 缺席咪退即系休息咯个庭。譬如佢琴日下昼请假，咪成个庭休息咯。等 咁系咪所有律师系照批嘅呢个人？ 呢个 问得好，呢个真系你同个客倾啦。 喂，咁啊好易发达喂， 咁真系好易发达啦 吓，一百就变咗两百日噶咯。 小甜甜啊，啲买贝沙湾啊，买 Benz， 买 Benz 跑几多啊，大佬 ？Benz 跑好平嘅， 比价咯。 喂，大佬，我而家俾紧钱打官司，一个唔觉意有个陪审团唔生性，好似。某网台主持咁突然间急屎唔记得做节目，咁你话喂推咪我有冇钱俾啊？大佬唔得，呢个网台主持佢去咗厕所成个钟头爆石，而家爆完吓、那个 session 就唔见咗啦。咁嗰节节目究竟做唔做啊？定还是等佢出嚟做咧？ 即系好啦，我谂 呢啲要同佢倾啊。 我谂要俾嘅， 其实 可能有折头咧。 讲真，你都落咗街咯，即系着咗衫落出咗门口咯。 嗱呢单嘢，萧生都唔讲啊。咁我哋冇由十人牙位系嘛，又抱歪啲所谓叫角度出嚟啊。 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咧，就系佢其实揀咗170个陪审员嘅，跟住 你真系跑报纸跑得好熟啦。 唔系真系好好笑，因为其实点解我咁留意？我就系其实嗰招咧就系、是、你哋人力未我嗰个 call 见到你啦。 系 嗰阵其实个 call 系发生咗好多次，佢哋阿飘就啱啱19号 嘛。嗰个搭 lift 都上唔到去咯。 你知唔知我嗰个 等咗四个字，我等咗 十分钟啊，俾个官炳啊，跟住佢话搭唔到 lift， 搭唔到 lift 唔识行楼梯啊？ 十几楼啊，好楼底好高噶， 好高啊， 唔系讲少，十几楼跟住24楼啊， 系啊，唔系呢啲楼底嚟噶，好高。 但系我唔知佢哋嗰日封咗个 lift 系咪啊？跟住就排队分开咁样上啊， 打蛇饼咯，楼下上 喺轮椅咁轮啊，连 哦， 我嗰嚟听审咧系我喺楼下再上到去，交半个钟嚟，差唔多。 我九点就搭 lift 啦。 咁 早餐咁远住先。 唔系，我啱啱就见到喺 canteen 见到个记者，个记者就系咁丙呢单嘢，就话哇几惨啊！而家我哋咧去九点钟派丑，咁咧就好得意喎 ，po 留15个丑俾记者又讲。喂，你全香港报纸都唔止15张啦，咁呢时系咁即系逢佢 court 嗰度啦，后屘加到19啫。 嗯、 你知唔知佢哋几多点去轮呢个丑啊？ 几点啊？ 是半夜12点。 哇真的 㗎。是啊，因为他们轮不到大镬㗎嘛，你不在里面你见不到个证人，你见不到啲样㗎嘛，是囉。哇，在出面你见在五楼呢，现在是看 CCTV 㗎嘛，一号皇庭一样㗎嘛，好似。所以咪死囉。跟住呢他嗰日就啱啱170个陪审团喺度揀嘅。 咁有一个。揀几多个出嚟。 揀九个。 九个。 九个。点知呢嗰日呢好多人。 理论上好难。即系好难抽中 噶，好难中嘅，真系我觉得 十几个十几份之一咯， 系 咯， 系咯， 一百七十个仲要喺里边，唔知抽卅几个，跟住出嚟就问你点解可以豁免。 我谂起嗰套嗰套叫咩啊？Hunger Game 你谂抽中就中 就中你。咁点知咧嗰日咧，好多个人咧，有一个就话啦，六月底咧外游，因为 Handsome Man from the Star 咩嚟噶？ Do Min Jun 时啊，佢要去追星。 佢真系咁讲， 系 即系扮， 所以要去韩国。佢话： 哇 ，yes， 我哋 office 喂，韩国好多嘢做噶，一定系中日都面尊师。 唔系，跟住咧，佢仲话：七月底又要去日本北海道，咁咧就系买咗 group ticket。你知 group ticket 一个人唔去咧，就全班冇得上机噶嘛。咁于是乎咧，佢就讲： 招都几好喎。 系啊，咁嗰个官就好咯。咁我就批呢个就 叫你攞证据出嚟啊！你唔好藐视法庭。 要噶，佢要 present 嗰张 e-ticket 噶， 即刻 check 噶，系啊。 咪仲有一个就系好笑啦。咁佢一个又系啦，就话我订好咗机票啦，于是 show 嗰个手机啊，俾个官睇个 e-ticket 啦。点知咧，佢嗰度嘟嘟咁样，跟住个官就俾翻个电话佢，喂，你啱啱有 WhatsApp。 咁搞笑啊！ 好好笑啊，官，跟住仲一个仲好笑。咁有一个咧就话我英文程度咧唔足够理解件案件嘅。咁啊，法官咧就用啲半咸淡嘅广东话话唔紧要咁样啦。跟住就话我得高级程度会考咧仅仅合格嘅啫。我头先我听你讲都系明得三四成咋咁。咁佢就话我接纳你嘅解释。咁但系因为你嘅中文咁好啦，我就将你列入咧中文审讯陪审员名单。嚟紧咧有一单系六个月嘅中文审讯刑事案咁样。 哇，审六个月咩？我又黐线噶啦， 嗰个官系搞嘢， 仲重入司法。 唔系，即系我想理解一下个学历咧。譬如话你我学历唔系好够，我了解唔到啲嘢，系嘛？或者我读写障碍，我读都有障碍，咁得唔得咧？ 都好似 我要攞 proof 咯， 系 要 proof 咯。 你考我就咁考我都睇唔。 所以你其实你去到扮懵咧，等嗰啲辩方嘅台 系啊， 傻傻地谂咯。哇，呢个唔得，呢条友癫啊！咁就搞掂噶啦。 唔系，仲有一个仲好笑，佢话咧我个铺头咧， 每个可以 object 五个噶嘛。 唔系，我想知道，如果如果老美男咁唔好彩，俾人拣去做陪审团咧， 唔使噶啦，啲人睇幅相就即刻唔使你，唔使嚟啦。 唔系啊， 居马费都悭翻啦， 佢开口都可能有啲即刻唔得。 做一招咁，我谂咗好耐噶。 点啊？有咩高招啊？ 一系就指住被告，你有罪，跟住就会 系啊系啊， 放你走。 跟住就 因为太偏颇啊， 唔系，但系跟住个官就会话你藐视法庭咯，跟住就周咗你坐监，又要去坐。 系咪真系咁 strict 嘅咧？即系喺个庭出边同法官嗰啲对话性嗰啲嘢， 睇下睇下系咪道好成咯。 如果系， 同埋大救咯，如果唔系都咩嘅？唔系呢个好搞笑咯，呢个。跟住一个就话去韩国入货咯。 喂，系咪即系需要讲到咁诚实嘅咧？即系同个官讲嘢， 好 specific。 咁又点啊？你真系唔想做一百日，即系三个月冇得翻工， 好似 好眼瞓。 好似雇主唔可以解雇你噶嘛？ 系啊，再焗出粮俾你。 但如果你做嗰啲系好似 Tony 咁嘅工，例如你得底薪嘅啫。咁即出事即等于唔使都 即系饿死， 咪等于系等于饿死啊！等于唔俾你翻工啊，系坐监系。 唔系咁，你要谂个借口。 有咩借口啊？ 哦，好多借口嘅，你要谂借口就喺呢排心情唔好，我一定会作出啲好偏颇嘅判决噶。我甚至乎会影响其他人，令到呢个方向会去错误嘅方向。 或者你大嗌，许时人系无辜，应该都会放你走 啊！系红白意思都可以唔使，所以 即系咩叫红白？唔系 结婚啦， 系你 即系嚟紧结婚啦，即系你参加梗系唔得啦。嚟紧结婚， 系 你 可以算系参加定系？ 即系你预计咗审讯期入边，你红白意思都唔得。 系啦，唔系佢一个都系噶， 有时唔知噶嘛，突然间死咯，突然间 睇到白事喎， 突然间死咯，冇咁样，咁点解？ 点预计啊？即系谂住嗰段时间， 咁可以打到斩人喂？ 唔系佢一个就系啱啱唔知咩亲戚死咗，佢就话：，我真系我冇心情做噶啦，咁咯，跟住就豁免咗咯。 哇，咁 不过好似系即系父母咁样噶，好亲噶。 同埋第二样嘢，我谂到咧，一开头嘅时候，佢上个礼拜公布呢啲信息嘅时候咧，佢咪话媒体系唔准报道呢件事。其实嗰样嘢系 base on 咩噶？ 系咩？ 惊你影响咩？惊你影响到啲陪审团啊嘛，系嘛？ 惊你影响到个陪审团啊嘛，因为呢单案所有嘅被告都系人哋识嘅人啊嘛，咁所以点解嗰时就系话，哇！一单审讯一百日嘅案件，系咪所有嘢都要好小心？ 你唔可以睇报纸嘅，基本上。 你唔好約嗰啲人。 呢樣嘢我真係好想問下你哋，即係法律界喎，點可以唔睇報紙？點為之叫有偏頗冇偏頗？ 唔可以上 Facebook， 係咯。咁你真係要成， 其實 唔係你而家唔使睇報紙嘅，你而家有個電話，你乜都睇曬㗎啦。 唔係你要令佢唔偏頗，你係就唔好，你俾間房佢哋喺度住咯。係 啦， 唔好俾佢走咯。 你即係 困到佢哋出 冇得上網，冇 WiFi 咯。 哇！仲有人權咁樣嚇？ 即系陪审团系炒我坐监，仲要未审先， 你坐咗监先啊？陪审团 判囚一百日咯，咁样搞啊？ 判囚一百日。 系啊，你唔可以同外间倾咯，又好多嘢噶。如果唔系就哇，但系你譬如有一个唔得咧，又解散又嚟过。 系啦，咁引申咗今日嘅新闻啦。点解一个人唔得，要解散成个陪审团去重新再选过咧？ 点解啊？我真系唔知道。 其实我都系。 唔系，我知道呢个系一个系一个。 如果中途就理解，但第一日系咪应该可以？ 你问翻我个原因，我唔知道系规则咯，只能咁讲咯，系规则咯。 但系呢单嘢我都讲唔落去，不如我讲 你发现我哋两个好流啊？ 唔系啊。 我谂住俾你哋 solo 一节嘅， 我冇啊，我谂住 hea 过嘅。 我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好啦， 唔系佢真系有今日仲有一个，佢话真系 真 系改咗机票，但系咧就要罚款。跟住阿法官就问佢边间航空公司，跟住有间叫 JIN 嘅咩系嘛 ？JIN 佢法庭系咪可以俾翻佢咧？ 跟住阿法官话：哇，真系好贱咁。 个法官咁样讲， 系啊，真系咁样写， 咁偏颇， 真系玩嘢啊呢个。 嗱，既然呢个话题冇咩好讲，我哋一射射澳门，因为头先讲紧嗰段案，今日即系讲紧新地案咧，其实系同贪有关嘅。 系， 习总上咗台之后，就梗系要大力打贪啦。 系， 而家澳门吓、特登提一个法案出嚟，话俾你听，嗰叫弥补法案，即系当你行政长官退咗休辞咗职之后，仲可以保留七成嘅薪金，就高薪养廉，咁啊搞到澳门就民怨沸腾啦， 享有呢个刑事 其实就 豁免权， 即系钱就反而是少，因为你谂下崔世安何厚伟啲钱多到使唔晒，一百世都使唔晒嘅 刑事豁免权。 问题就系呢样嘢啦，即系咧佢哋要攞一块免死金牌，第日咧嗰把屠刀劈落嚟嘅时候咧，就我哋可以挡住。 唔系，又唔系你哋理解错，其实佢个免刑事豁免嗰个权 系喺个在任期间， 佢冇得动噶嘛，你就冇得喐佢住。 系， 但佢一完咗之后咧，所有就可以继续启动 嘅。佢如果咁讲法咧，即系曲线话俾澳门人知，我而家喺度贪污紧啦，我可能我嚟紧可能俾人告，俾人双亏啦。佢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嚟紧走佬 啦，系咯， 走佬啦。喂，咁啊有更大嘅诱因系一卸任就即刻离开澳门境内咯。 但好难，佢哋澳门四大家 即系逃亡系嘛？ 系咯， 但唔使逃亡。 死咗个啦，马万奇啱啱死咗啦。 佢唔系因为逃亡而死 嘅，唔系佢系病死嘅。 但系澳门四大家族其中一个家族咯，马万奇。 嗱，咁我知道阿多拿你喺澳门都打滚过一段时间啦，系嘛？又有啲又有啲 派人上台， 工作关系又成个澳门啦。系咯，有几多嘢你可以摆嚟睇？有几多嘢摆嚟听下咧？ 冇啊，呢单啊，我讲翻时事啦，系嘛？ 系你又讲下啦。 咪继续讲咯， 继续讲系， 即系我嗱呢、這个就叫做什么后任、现任、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嘅保障制度，简称弥补法案啦吓。咁呢个其实就系、是，其实我想讲咧呢样嘢，其实争啲静鸡鸡过咗。如果唔系嗰啲澳门人咁鬼团结出嚟嘅话，你知唔知其实澳门廿三条已经过咗噶啦？ 通过咗啦，早两三年已经过咗。 系啊，喺09年已经悄悄地过咗啦。 唔系，当时有香港有报嘅。佢哋嗰边系大比数通过，而且咧， 啲 人 仲要睇比数添， 好少人，因为佢得四嗰边得四个民主派啫嘛，即系得四个反对派啦，可以咁讲，咁冇其他噶啦， 咁大镬， 系啊，全部 要拉布嚟啊， 冇得拉布， 冇得拉四个， 你 咪四个拉到，拉到， 三个啫，拉到， 但系你一出立法会，你又咩咯？ 佢哋 你都知澳门噶啦， 佢会发动其他人嚟搞你啊嘛，你澳门无法无天噶嘛， 澳门长毛你咁讲啦。 咁香港冇，咁你香港冇反对派，澳门个四个反对派。 但今次又唔同喎，佢哋真係好劲喎，礼拜日就两万人出嚟啦，跟住琴晚就七千人静坐喎。咁所以而家呢就即係未至于撤回呢个法案，但係呢就叫做 各住先， 即係 hold 住，即係各自咗，即係容后再倾咁样囉，讨论囉。 嗯，即係呢而家呢个咩崔世安佢而家即係提出呢个法案呢，佢话如果豁免在任嘅行政長官嗰個刑事嗰個起訴權啦，係嘛？咁其實佢係咪即係話俾人知佢而家做緊啲衰嘢？係咪 啊？ 隨時俾人雙規咧？ 我係諗唔通個邏輯，你點解要特登豁免佢做緊嘢嘅？ 你話豁免佢話你話豁免上任咧，都話幫阿何厚華 开。 哦，佢有噶，佢话要佢专心去处理个政务。 佢做咗两届习总，做唔做都未知啦，系嘛？ 即 系 你专心，你嘅政务就系硬系会 involve 到一啲刑事。 刑事即系系啦，即系你 咁啊系咯， 不嬲都买凶杀人啊，或者 系 咯，贪污贿赂惯嘅咩？ 习总在位嘅期间就要保你平安先啊嘛， 系咪真系其实真系走佬咧？方便佢哋第时。 咁咪走 完之后。 喂，好老实讲呢啲嘢。 你欧文龙之后，你真系冇乜信心。 喺中国做官，边个够胆话俾人听佢自己冇贪啊？你话俾人听冇贪，人哋更加惊你添啦。个问题就系话你贪到一个咩程度，边个要去打你、打压你啫？喂，咁呢啲全部都系派别嘅斗争。个问题就系而家习总在位几多年，中间有冇政变，有冇人推翻佢都唔知。有乜冬瓜豆腐？系咪要保咗自己在位几年，冇俾人告先啊？所以点解特登加呢条嘢落去？唔系钱唔钱嘅问题啊嘛，个刑事豁免权啊嘛，即系等于嗰时陈水扁未俾人拉落马嘅时候，佢都系豁免咗噶。 嗯， 一俾人， 但系咩？立法会员啊，阿汪你多谢 Elvis 我识佢，佢就话咯，其实系因为咧避免行政长官執行政务期间成为嫌疑犯。 系咁点咧？我就唔明呢样咯，就 唔系咁啊，变咗自己审自己啦。 其实我嗰阵有单 case 喺澳门咧，想叫阿何厚华出嚟出庭噶。 你叫啊？ 系， 跟住 即系我个客叫， 客叫。 跟住佢就话，原来特首系有immunity 系啊，唔出庭噶。 哇！ 香港都有嘅， 香 港都 有咩？ 香港上次阿黄浩铭撞到佢嗰嘢，唔系嗰单，嗰单佢都想 call 佢出嚟噶。 call 边个 ？call 曾荫权咯。call 唔到 咩？送咪 食晚饭， 送咪食晚饭嗰单啦， 即系而家住边 咧？都系 唔系？佢话康方话唔使 call 我 ，call 其他人得咯。但系佢嗌痛啊嘛，明系？哎呀， 系咯，哎呀，咁我仲要验伤噶喎，咁啊， 其实应该拉埋佢嗰个保安咯，因为佢嗰个保安一 保安批佢嘅， 系咯，眼镜头系咪真系 保安批嗰嘢？ 真系保安批落去嘅。 好，第一节系咁先，休息一阵。 好。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 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 头先中场休息嘅时候，我捐出去啦。咁啊，见到阿 Brandon Law 喺度问一个问题。咁住我今日系咪走你数？咁啊，梗系唔系啦。咁问题就系话呢样嘢咧，我冇理由而家呢一刻讲嘅。临走先讲啦，系咪？ 咩嚟噶？ 原则上咧，琴日就有个 post 啦，喺度讨论紧新民主同文化街版啦。咁啊，有人指出咗，喂，点解块街版好似以前咧，中间有好似有位咧，就唔系留俾个女人嘅，好似系留俾金金大师嘅。咁但系问题而家就金金大师嘅人走啊，查粮啦。 佢冇做啦咩？ 好难答你呢一样嘢问题，我会问翻你，佢有做过咩？ 有啊，佢嗰时话可唔可以同阿挺合作嘛？帮阿手护身啊嘛，我衰唔住。 你讲啦，唔系我讲啦，所以呢单嘢咧，老老实实道义上边啊，好啊，我冇同你夹过，但系你系讲晒我已经想讲嗰样嘢啦。 唔系啲事实嚟噶。 系啦，即系呢单嘢道义上，琴日我就讲，我话道义上冇理由。 小人啊嘛。冇人力，冇人力，你嗰啲叫咩？冇人手 ，sorry， 重新再包装一次啊！ 咩啊？ 你可唔可以将你头先讲嘅嘢重新再整理一次，包装一次 再 讲 一次？ 系咯， 你 问多次问题先。 唔 紧 要啦，我 而家 问你啦。唔系，你等我讲完个 lead in 先。 哦、okay, 因为琴日就有人讨论紧呢件 事， 系啦。咁啊，马敬东咧，喂，你如果系啲嘢系嘛私事，唔好讲啦。跟住我回去话，咁啊，当然呢啲唔系鸡煲打边炉嘅事啦，亦都唔系饮燕京嘅事啦，系嘛。咁个问题就话，有啲人咧，我同佢政见可能好唔同嘅，例如上一手阿伯，你明知佢系大友交嚟嘅，你明知佢系建制派嘅，不过。佢份人係好有誠信嘅，佢講嘅一就一，二就二，係咪啱就啱，唔錯，即係唔啱就唔啱，唔會突然間爆你陰毒，係咪？佢起碼佢信嗰樣嘢，講嗰樣嘢。咁有人問我，咁金金係咩事呢？咁有人話 suggest 文院長，咁院長唔知點答你啦，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喺我眼中金金係一個咩人呢？我就話道義上我唔適宜咁評論。不過頭先阿 Donna 突然間咁誠實咁爆曬我要爆嘅嘢咧， 我唔知道爆咩、 啊。你唔知爆咩啊？咁我重新再組織一下你， 重新組 話説咯喎。你记唔记得我哋曾几何时一集搏击会咧约咗阿挺上嚟做嘉宾嘅 KO 金金， 唔好讲边个 K 唔 KO 住系嘛？辩论技巧嘅嘢，十只手指都有长短，你有你嘅叻处，佢有佢嘅叻处，咁啊挺，我觉得好斯文系嘛？咁 斯文，就 ICAC 盘反咁咯。 咁个问题就喂，咁佢又冇金金嗰种爆发力喎，系嘛？我都俾翻个 credit 啦，金金嘅、哦，面对住一个六尺四寸嘅阿挺，一个金金大师系嘛？四眼又腰果眼系嘛？佢咁嘅人都可以挑战一个六尺四寸嘅前廉政嗰啲叫咩行动行调查员？哇！我觉得呢啲。即係呢啲有吉事係嘛？俾個 credit 佢個問題就係話鮮為人知嘅背面咧，原來仲搞笑嘅。即係話説咧，嗰晚就阿挺啊，梗係盡興啦，係嘛？跟住搭曬膊頭， 醉咗、啊。其實 咁個問題就係話啊，後屘原來哇，我都唔知點解同只白鴿可以訪問得咁開心嘅，後屘可以把酒言歡係嘛？仲要相談，大家個幾鐘頭先離去。佢到完之後就係飲到哇，喺酩酊大醉係嘛？塊面粉紅色嘅。之后嘅嘢啊，佢讲过咩？失言嗰啲咩？我哋唔评论，冇嘅当。个问题就系走嘅时候，咁啊，话说阿挺同埋金金都住新界北啊，嗰度系咪叫新界北啊？住粉岭上水咁嘅地方 北区啊。 咁就话说 铁路沿线咯， 一架的士啊走人啦。咁但系谁不知咧？当佢走嘅途中，第日我就收到个神秘电话，我就唔知嗰个系边个。佢、啊、突然就打俾我听，我哇，原来琴日嗰两个人坐的士唔掂。我问佢，此话何解啊？原来一讲之下。竟然金金走去漏民主党嘅挺合作，哇吓！此话当真？佢话果然个问题就系话金金你唔系他招，哇！又话挺讲大话，又话民主党系骗子，又话叛徒，又话剩转个头，原来一架的士又可以拍住膊头话合作噶，咁得嘅咩？ 饮醉咗， 金金嗰晚好似冇乜醉。个问题就系话有人想借罪行凶，原来个内容讨论就系大概就话喂，我哋大家其实喺新界北都冇乜资源啦，系咪？我哋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大家一齐做啲 campaign 啊？系嘛？做水货客嗰啲，我不如我一齐研究一下。 咩粉岭上水有个啲街市定咩啊嘛？话一齐做嘛？ 哇！呢啲真系大佬，呢啲嘢真系出唔出得街嘅咧？即系如果你系新民主同盟，呢头你就话要去打边炉系落人哋绝食，我都讲咗好多次， 再讲一次好凉薄。 阿挺佢有冇绝食 ？Personally， 我信佢。其他嗰三隻嘢我唔知，按下不表。只不过佢话到俾我听，佢在场24小时，嗰几隻嘢行出行入系好小事。哦，咁就冇得讲啦，系咪？如果你要包庇嗰三隻嘢嘅话，哦，唔紧要。个问题就话我起码信你阿挺24个钟头喺度。个问题就系话，喂，好似唔系金金，你准备去打边炉喎，系嘛？依头谂住去打边炉，发觉一个急 call， 原来你老顶唔 like 你，系嘛？人哋已经准晒长短火喺度搏你。等你去奚落嗰啲民主党啦，就影你相。 咪呢单嘢咧，我都要讲一讲、嗯，因为咧，坦白讲系我打俾佢，叫佢唔好去嘅，就唔系范国威。 仲有 因为当时我就话， 唔系佢话范国威唔知啊， 范国威真系 报纸先知。 范国威真系唔知道。嗱，呢个要同佢讲，因为咧系我打俾佢嘅，因为我就话咧、啊，喂，你咁样咧就 好凉薄， 即系唔系一嚟凉薄，二嚟咧斩益咗民主党，因为佢本身都冇乜人理佢噶啦。咁你走去 佢打边炉，更加冇人报。 唔系啊，你走去打边炉，人哋。已经 set 好晒屎碌架，等你嚟影相啊嘛！即系你变咗一个变咗加害者嘛，人哋变咗受害角色啊嘛！咁你本身为你做人都要你都要有形象啊嘛，系咪先？你会觉得喂，人听到绝食，你真系打边炉系好凉薄嘅事嚟噶嘛？无论任何情况，你都蚀底噶。我系咁话俾佢知，系啊，我话你咁系蚀底嘅，唔好咁做。咁佢后屘佢都接纳咗我意见啦。 唔系佢都有开台录，系咪都有？ 冇开台，佢 有影咗张相，开张台有个炉。跟住话落雨撇咁嘛， 佢落雨撇系讲大话，系冇落雨， 冇落雨嘅， 佢就揾个藉口就 佢话就嚟落雨， 系啦， 费事揼到啲人。 其实佢唔应该去， 咁但系 真系 系啦，全世界都知道收到风评嗰记者喺度驳紧佢， 系，因为我话俾你听，你一定有记者驳你嘅， 有相嘅，有 咁个问题就 系 话，喂，你落得 系咯，问题做咩？ 落得长砌系嘛？你要去。捞取呢咁嘅政治本钱啦，就唔该你前后一样系嘛？咁你冇理由系嘛？我哋呢头先话如芒果佬，嗰头就物通匪类，原来同曾玉成私底下就揽头揽颈，大家互相喂菠萝食芒果嘅， 都唔系曾玉成咁简单啦，仲有谢伟俊，仲有数不尽嘅嗰啲建制派。 哇，大佬啊，一个人系唔可以又食两三家茶礼嘅，即系话说咧，嗰时做访问啊，又或者剩啊做节目咧，久唔久都要取笑阿陈云噶嘛，久唔久又笑阿黄杨达噶嘛，喂大。大佬啊，嗰、那个好话唔好听系你老细嚟，好似你都好支持人哋啲本土运动噶。话说黄杨达都帮你吹个鸡噶，咁冇理由三句唔系两句喺度笑黄杨达，你又诶，唔系啊嘛，大佬，从政嘅唔系咁衰格嘅， 佢有陪笑， 佢又喺度陪笑。喂，大佬啊，你喺我面前笑下老萧，睇下我会唔会陪笑啊？系咪？咁啊，睇下边一样嘢啫。如果你摆明喺度搞佢嘅话，我哋啲吹箫帮第一号梗系即时扑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嘛？嗱，即系打狗都要睇主人。咁但系冇理由，喂，我想象唔到你金金系一个咁。 点解讲个皮笑肉不笑啊？定还是底女啊卖紧两手嘅人啊？从政喂系啫，系嘛？你都唔可以将呢一样嘢呢头就一个老细养，嗰头就侍奉另外一个主人，咁点得噶？系咪？ 唔系呢方面都系，其实系从政系近依一两年从政嘅嗰个叫做咩啊？冇公心法嚟噶嘛？口是心非系嘛？嫌人宽己，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你见最近有双王都系嗰只噶，系嘛？又要做妓女，又要攞政治牌坊。 我真系唔知佢点解去踢。喂，嗱，老实实话分两头。 我想问下， 你想 TVB 啊？ 唔系你咁即系咩啫？琴日唔系啊？你讲金金大师嘛？ 我劝你都系睇翻花生当饭食个 post， sorry， 因为条 post 太长。 系咪要即睇啊？ 而家开嚟睇。 话说噃，芒果佬单嘢另外一件事，系嘛？顺便就讲埋啦。喂，佢啊主持世界杯。我真係好想话喎，如果陶君衡有一日阿芒果佬叫佢上去讲波，唔该你拉埋我一齐喎，我想睇下佢现场点样闹巴西队喎，点闹荷兰队喎。 阿边个扮过啦， 係啦，上个礼拜 爆过。上个礼拜爆过啦。 喂，咁你打埋个威文踩场啊，大佬等我见识下芒果佬现场闹人。屌你老母，你仲唔能射入扑街射你老母啊，入啊入啊，屌你老母，嗰啲真係讲波嘛。我睇下佢交唔交足波。 喎 佢而家收緊我。 妹妹啫， 係咪佢收钱。 两件事啊嗰度。喂，咁你讲波收20000蚊又唔系太过。你知嗰啲咩菜肉鱼都收10000蚊嘅，你知唔知啊？ 佢20000蚊集佢好似60几场喎，系嘛？ 佢唔系讲晒咩应该？因为64场唔系分开时间噶嘛，有啲时候系同时间开波。 有啲佢讲嘅，都系其他人讲。 系啦，咁你一位一个老人家啊，60几岁，你叫人顶晒咁。 哇，你讲啊好啊，做得晒佢一定做晒，我话俾你听啊，嗰度100几万喺度。喂，过去澳门推好多日啦， 佢唔系佢推一铺嘅啫。 咁啊唔会，佢10声到嘅啫，冇800声嘅。 你又知？你见过佢到啊？ 冇，即系咁讲啫。佢应该唔会一口过嘅。 你见过佢党同佢单声？ 分几口啦，我谂。 你用支长短火影啊佢啊呢咁啊黄毓民啦，推一铺牌九，需400万啊，咁样啊嘛。 咁啊唔会，赌场唔影得相。 即系影得你都影啊，系嘛？ 梗系啦， 人啊闹完啦，火头啊立完啦， 偷影几多偷影啊？你真系傻啊！几多明星俾人偷影咗喺个赌场？ 咁又系喎，系嘛？好多明星都系咁。 你而家我哋攞住个机， 喂，我哋得部手机，我哋唔系嗰啲咩啊？我哋又唔系嗰啲专业记者边有嗰啲设备？ 咁先影得似偷拍啊嘛？你咁清嗰啲唔似啊嘛？ 扮喺度笃机 咯。你睇嗰时阿刘墉去买双衫，佢整。 你依家咩意思啊？你而家咪爆大镬？ 唔系唔系， 讲刘墉啊，讲啊喂，讲刘墉， 你讲下你讲咩？ 讲咩？讲天啊！ 但要带入第二个话题啦，咁是非讲完嗱，我冇走去數啦，系咪？我份好均真，系讲一一二二，系咪？ 冇是非。 嗱，咁啊，头先讲啦，第二个话题我哋讲港铁，咁啊，港铁琴日发生咩事？6月29号谂住照样加价啦，按照住呢个可加可减机制。咁啊，我想问下你当日住边嘅？ 太快。 沙田， 嗯， 翻工咧？ 啊，翻工咧？ 同行或者铜锣湾？ 哦 ，Johnny 咧？ 我系而家系马湾， 而家马湾啊！你嗰度真系大镬啊，有飞机入波，我住屯门嘅。基本上我个人咧就真系有得拣，我都唔会搭地铁嘅。或者我少少嗰啲幽闭恐惧症咧，一落到个地窿度，发觉四周围都黑色咧， 你都系搭巴士多噶啦。 因为 我哋系冇得唔搭地铁噶。 呢个其一，其二就系话， 我都系一定要搭火车噶。 我觉得搭巴士系比较多空间去比较思想一下，组织一下你今日要做 的。即系坐上边睇下风景咁啊， 谂下嘢多 啲。我都好中意噶， 但系你一搭住架，但系你一搭住架地铁咧，我就会觉得哇，个地铁又封闭又多人又逼又多汗味又 剩，真系好逼同埋好臭同埋有硬咯。我成 个站有人上嚟系好辛苦嘅事咯，尤其是当你冇得坐嘅时候。 唔系你一开。咦，个电梯咁远嘅，前面 楼 梯 下咧，有交化我节目， 系 交化我节目。嗱，唔紧要，个问题就系话，喂，怨声载道啦，系嘛？琴日新闻就喺度报，问亲啲市民话，边个支持港铁加价？边有人支持港铁加价？点 会有人支持啊？ 呢头又话落薄，又话揼穿个车顶，就系嗰日咋？落大雨嗰日啊，落薄嗰日啊，我就系收到条 YouTube 片，哇！点解个车顶可以流水沿住条水喉，唔系沿住条铁通，唰系咁流水，好似水母间嗰日咁样。喂，一间咁嘅公司，3日唔系2日，又话要 唔系你知唔知旧年港铁收到几多个事故报告啊？ 几多 个事故？ 670几个， 唔系好多。旧年翻开都有每日两个， 一年每日两个， 都系两个啫。系啊，佢侯正翻工嗰时候估故障，放工嘅时候估故障咯。 系啊，跟住落几单咧就机件故障、人为因素造成。 佢今 跟住三宗咧就延咗半个小时以上，即系个新闻咧好惨，好似见到咧咪有个男人咧去送佢老豆一程咧，即系去殡仪馆，真系我讲真嘅， 真系送 咗 一程， 佢真系赶唔到啊，因为个车。咁唔开啊！ 咁但系 话 是 话， 咁人哋唔系好正，个老豆唔喺度嗰日先买，只不过系坏得太多， 因为坏得太多， 咁 易中， 系咯，好易中，好易中咯。 个问题就系话，喂，大佬，你睇开新闻，你啲记者啊，即刻识去问，喂。点解你又反对港铁加价？阿叔，你又点解赞成？哇！点解你又话人哋收得好贵啊？又呢样嗰 少 background 先啦。 系啦， 嗱，加今次加 3.6%， 咁你话一程车嚟讲，咁啊唔系好显著嘅，即系加个 十蚊加三毫子咯， 系咯，十蚊加三毫子， 但有40%+系加咗一毫两毫。 咁啊，另外今次又拎一大堆优惠拎翻出嚟嘅，又话咩又有 300蚊票啊， 有 三个优惠啊，月票 又有月票啊，又搭够唔知几多程，又有折扣啊，又回程折扣啊，又有咩繁忙时间又搭又会平啲啊，咁 你有冇折扣啊？你搭？ 我睇下我先。 我梗系冇啦。 你唔需要折扣啦，系嘛？你就你咧 需要 嗱，佢三尾嘢，有一尾咧就叫早鸟啊，即系early bird。 early bird 系 就7:30至8:30出闸， 嗯， 就有7-5折。 啊、 我真系 边 度会同你 即系嗰啲唔系 一蚊 几 毫同你 就白领咪会咯， 系 唔系咁啊？就系氹你咯，你个早餐你嗰餐早餐就唔喺屋企食，唔喺楼下食，翻公司食啦嘛，系咪？ 系啦，就系咁啦，即系早啲翻工啦，就劝 你 哋。 你制唔制？有咩折头啊？ 喺屋企食 7-5折， 7-5折，哇，平平好多。如果你搭廿蚊一程嘅话， 一蚊噶。 啊，如果你搭廿蚊， 廿 蚊 嘅，你都要搭廿蚊， 差五蚊嘅。 新 界西搭出去咪廿蚊咯？新界西搭出去咪廿蚊咯？ 有啊 有 啊，屯门嗰出嚟 有屯门出嚟廿蚊嘅，系啊。 系啊。 哇，咁你悭咁多，你会唔会喺选择喺公司食早餐咧？ 咁就又嘥咗个早餐钱咯，平时屋企食噶嘛， 食唔使噶嘛， 廿几人喎， 出翻到食嘅嘢，食啲沙皮。 新加坡加价就系送早餐券， 你几时做啲咁嘅功课嘅？ 真系有嗱，另外咩嗱呢个我又优惠唔到我啦。另外就有一个月票，搭30日内40程。 嗯，即系 400蚊 咯， 40程真系好多喎，大佬。 吓，一日来回两程 ， 即系20日，即系话你一定系5天工作嗰啲。 系啊， 系 咯， 一定系要，一定要打工仔。 我想问你有几多人系5天工作先？ 你个长洲嗰几日已经冇咯。 系咯，根本唔啱数，起码要搭50次啦。 最大镬就系咧，沙田系唔得噶，即系我住嗰度啊。 沙田咁玩嘢？ 系啊，佢系想即系 东铁冇。 東鐵即係大圍以上冇， 哇咁， 哇點解咁，哇點解咁嘅？喂，針對性喎， 咁即係歧視。 我唔知西鐵唔知邊度打後又係冇噶，你係即係又係揾笨噶，所以我又冇攞著數。 咁佢係大字標題話啊！我而家俾翻啲回贈你啊！咁都算係咁啦。 你加我價，但我一樣都冇得回贈咯。 咁 係翻咗之後回程又有折，即係你搭再搭得多一次有折。但我有時放工唔會搭翻地鐵噶嘛。 佢就睇死你，根本其實好多人係攞唔到呢優惠。 我就冇啦，三個都 咁，所以其實佢都係照嚼走你咯。 係啊，加佢有 唔係你嗰啲遠程嗰啲咧，特別佢坐得你深嗰啲咧，賺得深啲咧，佢就唔俾優惠你。 係 嗰啲咧冇賺得你咁深嗰啲就俾優惠你咯。 驚你轉其他交通工具。 即係需知道我哋咁多讀得書嘅人，走去讀精算就係 apply 咩工咧？就係 apply 呢啲工咯，保險公司啊，計埋啲縮數邊啲係佢有賺，你蝕緊嗰啲啊，小優小惠嗰啲啊， 就係計埋啲咁嘅死數啦。係 啊，個問題 老闆真係 帶出嚟一樣嘢，究竟香港人有冇權去選擇佢自己搭咩交通工具咧？ 冇啦，根本上喂，你而家根本地鐵根本唔係做緊地鐵生意，係地產生意。你每個地鐵站上面起咗幾多樓盤啊，大佬？ 唔係實質唔夠，甚至乎佢唔係話淨係地產咁簡單。佢嘅地鐵基本上你好難取代佢。你有時你要過海，你冇可能同人搭巴士嘅，因為你塞起上嚟你控制唔到嘛，係咪先？咁你一定要焗你搭地鐵嘅。你有時啲遠程少少嘅， 唔係我過海搭隧道巴嘅。 我都想搭嘅，但有時你知道唔穩陣噶嘛。 佢有隧道嗰條線。 睇時間啦，有時塞到撲街，有時高。我旺角翻屋企搭个半钟头车，我喺车度瞓咗好多，瞓咗好耐嘅可以。 你哋完全唔明白一个问题。 搭巴士， 搭巴士。而家喺道路上边，即系所有道路使用者，逢系翻工放工嘅时候，都会见到一个现象，就系嗰啲叫所谓叫巴士龙。咩叫巴士龙呢？成条轩尼斯道中慢线冚唪唥都系巴士嚟。 系 你话个香港系咪好多私家车呢？香港当然多私家车。个问题就系嗰啲私家车。 敲正啲反翻工放工嘅时候咧，佢好多喺停车场，又或者系我去翻工地方，佢唔出嚟嘅， 避开咗 佢 巴士。 香港而家好多系新 day driver 就敲正我礼拜六日我要去玩， 系啦， 我去嘅地方系有停车场嘅，又或者我去带啲狗，唔知去边度放狗嘅时候，我先至会揸车。一至五嘅时候，其实所有好多人嘅选择都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个问题就 系 香港而家多路系多太多，香港嗰所嗰啲所谓公共交通工具就系所谓叫巴士。而家讲紧个大问题，究竟香港嘅交通？究竟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加价系咪其中一个可行嘅办法呢？琴日我见到郁郁而谈喎，喺港铁嗰个记者招待会，有个女人走出嚟话俾人听：，咦，我哋港铁点解要加价？加价可以系嘛？我哋票价高啲，咪可以令到多啲人选择考虑下巴士啊，成啊嗰啲嘢。哇，扑你个街！ 咩啊？ 讲呢啲嘢都得 啊？ 佢系咩啊？地铁嗰个 咁啊，再加贵啲啊，等啲人行路好冇？你讲唔？ 佢就想舒缓地铁繁忙时间 啊嘛。你咁讲咪繁忙时间百蚊一程啦？ 唔好开咪。你接翻听， 运输局食屎啊喂，张亮， 港铁嗰个杨美珍系嘛？你讲， 嗰啲即系个 系啊，咪就攞嘢早料计划，咪就系疏导 呢个粉墙 嗰啲逼嗰啲咯。哇赚，呢啲佢哋赚咗130亿啊！ 早料计划你同啲公司夹埋先得，你公司份九点，我八点，我八点三出站， 我真系 honest， 我花十点，你唔都叫我八点三喺红磡出车，我外边啊，我 唔系我早翻公司，系咪可以早放先？ 系啊， 你同公司夹啦，公司肯同你夹咪得咯。你有其实有啲 工人才，你咪 其 实 唔系， 你 有啲工讲几廿年啦。 系啊，你有啲工可以，有啲工唔得噶嘛。 系啊， 系咪？喂，你有律师楼、会计师楼嗰啲，边个俾你翻九点啊？边个俾你翻八点半啊？ 系啊， 翻咗八点半，你想放翻？ 你想你想五点半走啊？你想？ 其实疏导应该疏导埋夜雀噶嘛，即系早鸟与夜雀。哇！你试下喺金钟，你咪金钟系啊？你金钟噶啦，你六点后 唔好计我，都系 夜雀可以塞满五架车， 好多嗰啲人去兰桂坊，咪得你呢啲咧，仲要贵啲啊？ 五架车先上到啊，仲要夹喺个门度啊？ 五个车啊！我如果星期五我试过最多咧，系等十一班车。 咁犀利， 最系啊！我试过一次 啦，咁啊，局长 等十一班车，我一日翻嚟做节目啊，系啊，我尖沙咀赶过嚟等十一班， 所以你话即系， 喂，你疏埋嗰啲咪？ 呢个 边 个局管啊？呢个唔系仲唔系运输局管？ 运输 张炳良啦，几包屎佢？ 张炳良呢啲系民主党嚟咯， 张炳 良系嘛？民主党渔业嚟嘅呢个都系啊， 呢个梗系啦。 我哋都要 最激下 啲白鸽先， 系啊。 咁点啊？有咩解决方法啊？ 我就系想问啊，我就系想问下你白鸽有咩解决方法咧？ 回购咯， 喂， 政府买翻， 用几多钱回购啊？ 几多钱都好啦，政府大把钱 要啦，十万 起啦。西税都要回购一样，唔系 sorry， 私税都要回购一样啫嘛。 几条税都应该回购。 黐线，要65蚊过西税嚟晒谱， 真系好贵。根本冇人用咯，都系都系塞晒洪水咯，结果。 我有一次就系行错咗西水， 系 我直头去到嗰个家庭，我话我想调翻转头， 因为好急， 因为好急，来回两程百几银，跟住我话你唔俾我调转头，我唔开车。跟住佢俾一条路我咧过咗隧道，跟住 U 翻翻嚟就俾一程咯。 哦、啊，咦咁？ 啊呢剂我都试过，唔知行大老山隧道，我净系行咗条线，系咪一定要过啊？佢话 有条 线 系 兜上山，跟住翻翻系啊，有翻翻转头噶嘛？ 百几银啊，大佬行。 我唔记得俾几钱啊，好似唔使钱啊，嗰次好似。 咁开心， 你真系收费亭，你话诶唔好意思，我行错路，我想去边度咧，佢教我，佢诶、欸、先生你下边啦，阿错开度闸俾你啊，你喺上面兜嗰条山咧，翻翻转头。 但我要过咗条隧道翻转头咯。 咁你抵死，我唔使。 收 你喺边学车啊？你有冇参加我哋马路之友啊？啊嗱 ，Donna 咧一間節咧就準備咗隻歌，佢話幫我聽佢聽到喊嘅，係嘛？我哋一間咧就睇下佢點解會聽佢嘅聽個歌聽到喊。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 在难为背的那份 能自我认，为何美梦仍是个梦幻想等？ 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嚟到第三节啦，系咪？有人已经喊紧啦，系嘛？所以话 Drama Queen 嚟嘅呢个嘢，原来咁头先听只歌啦，系你推介我哋俾听嘅。 喊嘅， 点解会听到喊咧？ 因为好感恩。 你应该去选啦，你点会唔赢啊？你赢硬啊，系嘛？你 呢首歌， 你嗰啲戏简直可以同阿原主席嚟大家较劲一番。 唔系， 有有果 师 啊， 一期咁上 啦， 笑阴阴。唔係、第一次聽真係即係眼濕濕嘅。通常呢啲、你知呢啲女仔聲，即係女孩子聲音唱歌咧，你都硬係有少少啲感動。 即係等於啲白鴿咧，最中意揾啲僆仔出嚟籌款係咪？揾啲小朋友 有咩？ 梗係有啦，叫啲義工嗰啲得拉埋啲仔啊孫啊落嚟冚唪唥。 我兒都有個小女孩喺度舉住咩㗎 ？No Outlet 跟住咧，你只歌咧，講埋你歌先。 唔係佢呢首咧就係佔中嗰度呢幾排拍嘅。其實咧就唔想揾女仔嘅，其實本來就揾好多明星，點知明星都冇人敢唱啦。當然呢個咁呢首歌就係大家都熟噶啦，就係孤星淚 孤星淚 裏邊嗰個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啊改咗中文就叫做，死我唔知中文叫咩添。 中文 唔係啊，即係佢呢首 重要嘅，唔需要一定帶落去中文度嘅。點解你聽到只歌想喊啫？ 冇，因為就係感動咯，即係佢就係叫人哋出嚟咯，唔好唔出聲咯，即係要將你想要嘅嘢要話俾當權嘅人知道咯。 出 即細路女都會有呢個咁嘅想法， 即係 come out 係嘛？萬必係 come out 咗啦，何韻詩都 come out 咗，下個係咪輪到你？ 我 come out 咗好耐， 你 come out 咗好耐， 係咯。 点解要 come out？ 就讲紧六二二 come out 重其实 即系话说咧，嗰日我哋喺度同阿陈淑庄饮紧酒嘅时候咧，就唔知边个俾咗张好牌嘅相啦。其实老实讲，我唔记得我自己定系你，我好似隐约记得你，唔知问咗佢乜嘢。 我问咗陈太着衫最多，我唔会问佢政改啲嘢嘅。 唔知啊，大家到底听翻陈淑庄，一听完之后咧，佢就会上个身咁，嗱都系唔紧要啦，大家政见唔同唔紧要啦。嗱，而家呢个时候最紧要出嚟系咪？六二二最紧要投票，我净。 当堂打咗特， 我都记得。 喂，六二二大佬又冇陈太呢个二零二零，你投咩票咧？系咪三拣一咧？人力啊，系咪学界啊，学联 啊，跟住系真普联三鬼方案啊？你叫人投乜嘢咧？我嗰时喺度谂紧，喂，会唔会陈淑庄你而家啊同 Martin Lee 度夹埋啊，谂住推第四个方案出嚟啊，就炸炸低咁，跟住又摆落去，哇，喺不如六二二投埋一份啦。 输打人要唔得？ 哦，原来唔系，哦，件事原来琴日揭中咗啦，阿 Martin 呢真系走出嚟，就叫人六二二吹鸡去投票， 系啊， 跟住琴日出晒新闻啦，又话哦，原来仲可以多个议题出嚟投票啦，系嘛？民主党喺呢方面嘅立场咧，嗱，虽然我真系唔系好同意嘅，但系咧，当然你讲下你自己睇法先， 我自己得唔得？ 对自己得吓， 系 除咗顶帽先咧，学刘墉话斋， 除咗，除晒， 好，跟住咧， 我觉得而家其实我可唔可以讲翻少少历史先？ 可以。 即其实我好简单，我点解会 come out 啦吓 ，come out 出嚟从政啊！我唔系讲其他嘢，我就系想争取真正嘅普选。呢个好简单，即其他嗰啲社区活动什么我都。 阿 Johnny， 你身为呢个搏击会主持，你有随时插嘅， 系啦，随时插好啦吓。 好， 咁啊，争取普选啦。咁我又讲翻阿 Betty Tai 啦。咁其实我上礼拜听咗佢讲翻，我都第一次听嘅啫。点解有占中呢样出现？咁原来咧就 系即系都系屎忽撞棍，佢话俾你听。 唔系，我系佢听咗一个 talk 咯。咁原来呢係嗰陣时几年前啦，民主党嘅一个密室谈判。 你好熟嘅呢啲嘢。 唔係我嗰时未。 唔該公投嗰陣时啦。 2010。 我其实我係未入党未从政嗰陣时真係未。但我 ,even 我之后入党我第一个即係要 interview 咁我哋。我都话其实我係觉得呢样嘢好反感，即係密室谈判呢样嘢。因为你完全係冇带住人民嗰个授权你就去咗中联办。係咪中联办？ 係中联办。 係啦。咁即係喂係即係最大黨啦，叫嗰陣時。咁但係你都冇人民嘅授權，咁點解你可以去做一個密室談判咧？咁 師弟，你有冇問過劉偉卿啊？ 冇啊，冇，其實冇問過人。我只係我都話，只係 而家問你都冇用。 O K， 同埋係啦，你講得好啱，過咗去發生咗算。咁咧，而阿 Benny Tai 咧，有點解有呢一個即係什麼 D 一 D 二 D 三咧？就係因為。既然之前哇俾人铲到上天花板啦，密室谈判，咁而家我唔理啦，我阳光底下做所有嘢，我乜嘢都要人民授权你参与，你去讨论 D 一、D 二、D 三， 可以加入第四题，其实加入第四题已经冇人民授权噶啦，我都冇讨论过， 都系其实。 系有啲问题噶， 其实我觉得 插佢住算， 系你 俾你讲晒先， 系啊，俾讲晒先，插佢住 入组织下，因为咧，我知道我无论讲咩，你哋都插我。 唔系，你可以阐述一下先，俾时间你，我好尊重呢个阿铁头嘅，啊，应承咗铁头一定要俾够时间你，系， 即系我就觉得三个方案，即系六月二投三个方案也好，你十五个方案也好，其实唔重要噶，投咩方案都唔重要噶。即系嗱，首先人民公民提名，我系觉得系第一样最重要要争取嘅。咁嗱好啦，咁啊而家嚟紧六月二三个都有公民提名啦吓。Anyway， 唔紧要，三个又好，七个又好，十五个又好，我觉得唔系紧要。而最紧要六月二咧，就系要多啲人出嚟投票咯。譬如我想即系其实大家就想做到好似2003年嗰个50万人上街一样，即系要好多好多人俾政府北京嗰度知道，其实咧50万人或者30万人、10万人咧系唔接受而家嗰个普选，系需要去改变嘅 ，just change 咯，就唔系即系方案一、方案二，我唔系针对紧边啲方案咯。 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如果嗰日嘅投票数字系高到100万嘅，你觉得呢一样嘢？对个局势嚟讲系会有改变嘅，你相信呢个系事实？ 我相信咗。 好啊，霍撞到你。 会，如果真系有100万人出嚟投票，当然系好啦。我觉得， 即系呢个咪就 系 一个声音， 好 过 少人 啦。北京嗰度。 咁但系又系会问翻个问题啦。咁到底投多咗人投票啦，嗰扎人系咪代表佢系会自己出嚟亲身参与占中咧？咁又未必系。 其实占中。唔系一个必然会发生嘅事咯。 吓呢样嘢我哋好担心。吓 你 我就觉得 你真系非常之讲得好啦。我大概我 唔系嗱，你好简单。你譬如六二二投咗一样嘢 A， 算系学界咁啦，其实都必赢噶啦。OK， 咁跟住就攞上去北京啦。咁中间立法会什么都搞一大餐啦。 跟住有个 counter offer 俾你啦。 跟住北京就嚟一个 counter offer 啦。可能系18学者嘅方案类似咁样啦。 可能 系2020咁啦。咁咪公投咯。咁如果公投，大家唔投呢样嘢，咪占中咯，系咪先？咁如果佢出一个喂，大家香港人都真系有100万人都 tick 嘅方案嘅，咁你仲占唔占中先？ 一样话一样。你头先啱啱讲公投，边个带头嘅公投咧？系咪铁头辞职嘅公投咧？ 唔使噶，你一定你做翻嗰只電子公投咪得咯？ 即係所謂 夠力咯， 都係玩啫。電子公投夠力，唔大問題。頭先你講得一樣嘢好好，你真係相信與一百個人出嚟，一百萬個人出嚟投票，中央係會聽到呢個聲音，又或者 呢個係我信念咯。 就算佢聽到呢個聲音，佢唔做反應到，香港係會諒解嘅。你覺得佔中係咪一個咁嘅本質嘅運動咧？ 都唔明你個問題， 唔明我個問題，你明唔明啊？ 你讲一次 ，OK， 即系我表达得唔好啦，我重新再讲过一次， 系咪？你明唔明？你明唔明？三个都唔明。 当然，你会相信一样嘢，有一百万个人投票，中央见到呢个情况发生，系会对佢而家嗰个决定系会改变嘅，即系话原本佢唔谂住俾民主你哋香港人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北京系有，系大家喺度拉锯紧，即系佢未必唔去嗱。公民提名，我又觉得即系。机会唔大咯，但譬如其他嘅学者方案或者公民提嗰、那个叫提名委员会扩阔咗，或者政党提名呢啲系有得倾咯。我自己觉得就我冇 source 噶吓。 咁啊，点解会出咗占中呢样嘢咧？ 咪就系、是、最后佢系唔合乎嗰个国际标准咯，变咗九个添。 你都知你一赛九两， 一句啫嘛。 你都知道你自己喺度 loop 紧咧， 唔系我第一次讲啫嘛呢个， 唔紧要，其实我唔系 国际标准， 又嗱到我讲啦， 喂，佢譬如俾个民建联方案，咁你受唔受先？你连公投都唔会做啦，立刻占啦。 问题喂，成日问嗰个问题、就是， 喂，你做 mediation 你都有几岁啦，系咪啊？ 个国际标准嗰个定义咧越嚟越阔咯，俾阿戴耀廷搞两搞。即系而家喺咧，系包到系一啲嗰啲咩2020啊学者方案啦、啊，嗰啲佢都话几乎系可能系符合，喂嗰啲都话 佢话何乐森都系 真好大镬。 如果唔符合国际标准，佢都唔会攞去俾人投啦。 系啊， 系咪何乐森 你两度集嗰啲咩学者方案都叫做冇筛选啊？唔系啩？即系喐到咁，我都冇咩好讲啦。其实 你由头到尾搞占中，搞一个运动，你就要用民意，又或者用人民嘅声音。去逼中央去就范，由头到尾低温已经系咁嘅事。但系你将你自己条底线一步退下，两步退下，三步退下，我想问系你仲有咩权去逼令中央去吞呢？ 咁、就 是、你自己吞紧咯，因为你讲价去到深圳罗湖讲价点讲价噶？你买呢一样嘢俾我，你出价500蚊，我话我唔得，我用100蚊买嘅啫。哦，咁嗰头人哋未俾个 counter offer 你啫，我话100蚊都唔系死线嚟嘅，不如俾150蚊你考唔考虑啊？咁要老细反而考虑下，呢、這个傻佬唔系，谂下，原来100蚊又谂住讲下嘅啫，哦，150蚊你都肯俾啊？咁200蚊你肯唔肯俾啊？你到头你又未回翻个价俾我，我自己扑出去，其实250蚊都怕得噶，你俾多啲时间我哋睇，原来唔系，隔篱有个人做妹嘅走咗扑出去，我俾300蚊啊！原本我戆刮刮，你出300，我俾400，扑街！原来必啊必啊必高埋佢添， 去到最后 样减， 去到最后600蚊埋单 投票咯， 去到最后就600蚊埋单，哇！呢件事咁样得， 唔系咁如果系到时真系整个600蚊嘅，你冇人会投噶啦嗰个方案， 好难讲喎。600蚊到时苹果日报就出嚟做势话600蚊都好抵买啊！而家 喂，咁呢啲假设， 你知唔知道？唔系假设，呢个系发生过一次，就系2010年。 好啦，咁你觉得系点样啊？ 2010年嘅政改。多咗10席功能组别，有5席佢话系直选，但系都系功能组别。 系5席仲要输咗2席， 仲要输咗2席，即系话咧，你将功能组别咧就更加打咗个底。本身功能组别一个气球，你可以笃爆佢嘅，你而家喺气球出边加咗凝固剂，变咗个橡皮， 有民主成分。 你而家唔单笃佢唔爆，而家仲弹翻你转头，反弹翻转头。而家功能组别系千秋万代嘅，你取消唔到佢嘅。 好啊，咁你好啦 ，OK， 咁你点样去争取呢个公题啊？ 嗱，同共产党讲数咧，其实咧。如果你咁介意共產黨， 同埋其實邊個同共產黨講數先？ 唔係你聽埋講先啦，即係佢哋成日都話咧，成日都話呢樣嘢共產黨唔會接受，呢樣嘢阿爺唔會接受。話俾聽啊，共產黨全世界最現實嘅政權嚟 ，exactly 咯。 佢係現實到點樣咧？ 點會俾你佔中、啊？ 佢喺71年都仲係講緊，又話要反美，又話點樣，又話要打到美帝。72年就同尼克遜喺度傾偈， 未出世 係嘛？點解啊？可以反即係。将一个妖魔变成自己嘅朋友啊！因为佢要对付苏联，乜嘢都制。香港如果你有100万人企出嚟，政府即刻跪低咧，共产党都要跪低咧，佢够胆镇压咩？香港喺咩地方啊？可以镇压嘅咩？乌坎村都唔够胆屠杀，喺香港够胆屠杀？我唔信啦、啊！我够胆讲啊！你话出兵，我第一个瞓喺军营门口，任你碌 咁犀利， 我第一个企出嚟。 我哋记住record 低 系嘛？ 即系话咧，唔系我陪你， 即系话咧。你共产党，如果你香港人其实企得够硬嘅，我唔得， 冇价讲公民提名，要就要，唔要就拆就。你要唱全世界咩？呢个责任就系你应承咗香港没有普选，到到2017年你都唔俾。呢个系佢嘅政治责任，系要向全世界交代嘅。 唔系或者咁讲啦，用另一个 angle， 咁啊点啊？ 用另一个 angle 讲啦，即系如果你系谂住 bargain 嘅时候，咁、你系要有一啲武器系要预备，大家嚟硬嘅时候， 冇错啦， 就要嚟硬啊嘛。咁如果而家你而家占中嗰几个方案咧，就一定要系够硬嘅武器， 系一定要最硬嘛。你开价， 你就唔可以开天杀价嘅嘛。嘢系林白白， 系唔系？而家就系嗰三个方案嘛，公题嘛， 系， 唔系大家撑噶。 嗰几个系一个载具啊嘛。但问题你手下边嗰套系打紧就系话我而家市民同你公民抗命啊嘛，你冇理由将公民抗命呢一条底线系褪后。 唔系，咁你冇理由一早就公民抗命咁望居噶嘛？你而家你争取唔到先至分出嚟噶啦。 点解要有 D1、D2、D3 嘅 deliberation？ 个问题就系成件事点解要 D 咧？即系我讲，我听咁多。 唔系就系要阳光下，你哋成日话民主党密室谈判嘛？而家 OK， 咁啊 D 啦。 咁点解要投票啊？ 咁咪就系要人民嘅授权咯。 点解要授权呢？我听过咁多个讲法，最好嘅讲法原来系明讲嘅，你掰唔掰佢都好。 系点？ 喂，嗰、那个系一个占中嘅行动纲领嚟噶嘛？由头到尾，占中唔系鼓励全香港去参加嘅。 系， 佢有冇叫全香港人？ 佢要10,000人啫嘛。 佢哋喂，而家攞佢底线。占、中如果有100,000个人参加嘅话，占中就会成事。于是呢件事就会发生啦。佢系讲紧10,000个人，唔系讲紧泛民嘅选民。点解要俾你泛民开放去投票咧？冇呢件事嘅。佢希望10,000个人参加呢个活动啫。好。如果有10,000个人参加，而家我哋冇呢个数，我要搞 D1、D2、D3出嚟，估下呢条数，试下水温有几多个人出嚟参加。而家有2,000几人投票。 你搞 D1、D2、D3唔系可以 predict 到？ 啱，明白。 完全 predict 到占中嘅人数嘅。 呢2,000几人签咗个承诺书， 系即系包括陈太同埋李志喜。 系啦，呢个系咪占中？呢个系咪呢个咪占中嘅骨干啊？既然呢个系占中运动嘅骨干，我哋系咪需要为呢个运动定立一个行动纲领？呢、這个行动纲领边有决定啊？梗系参加呢2,000几个人决定啦。 系， 我唔会俾民建联同我讲噶嘛。 因为到系到最终付出代价俾人拉 就 呢几个。 你既然去参加呢个游戏规则，你咪要听翻占中嗰度。嗰、 那 个时间表咯， 啱啦，个时间表就系呢三个方案出嚟俾人睇。 喂，你睇到你以前所有嗰啲抗争，一上庭个个咪缩噶啫嘛， 啱晒。 你知唔知你占中系唔可以抗辩嘅？你上到去你就坐就坐，有案底噶啦。 嗯，所以 话俾你知咧，如果你有10,000人企出嚟咧，政府系唔够胆拉你嘅，佢够胆拉边个咧？你拉我哋你拉嗰10个，另外嗰9,900个就去差馆投案，你拉唔拉得晒啊？ 嗱，第一 问题就 系冇10,000人， 而家就系群众压力啊嘛。就算冇咗10,000人，老实讲啊，有3,000人佢都冇得拉嘅。 点解 我 拉啊？ 话俾你知，我可以话俾你知。 嗰阵时 WTO 啊，嗰阵时咪拉咯，去搵间学校嚟都。嚟到塔你哋啫嘛，佢唔使差管 噶。佢塔韩龙唔系塔香港人啊嘛， 咁啊一样。哇， 唔系，梗系唔同啦。你塔韩龙香港人系唔会同情噶嘛，系唔会同情佢噶嘛。如果你塔香港人，你试下拉黄之锋啊，你试下拉30个呢啲学民思潮啊，全香港嘅人起码有起码10,000人去包围差管啊。 唔系，我唔同你拗呢样嘢，我赞成，我都会去保释佢哋啦。如果到时有呢一日，系咪先？我而家系就系622，大家要出嚟投票咯。 啱。冇错， 系嘛？大家 好似讲 紧唔同嘢 咁。唔系，其实唔系唔同，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呢、這个占中运动嘅行动纲领系应该有份5月6号出嚟投票嘅人去定下嘅。 系， 而呢5月6号有份出嚟投票嘅人就订立咗3条方案：人力方案、学民方案同埋真普联方案3样嘢，时间拣一样。而家你而家打后手，突然间要摆到个标题内又投过，咁刘家雄啊俾人 唔系唔系投过，佢 唔系投过，系加多 样嘢嘛， 加多样嘢出。 其实系两条大题目，一条就系呢三个方案你拣边个？ 咁 你意思 有 规则 唔系 假噶嘛？你嗰个样嘢有冇经过嗰2,000几人授权 ？Exactly， 因为你谂下，我哋呢2,000几人系签咗等于签咗生死状要出嚟占中嘅，你而家无端加样嘢出嚟，你冇问过我哋啊？我哋先系主角啊嘛，我哋先系占中将来要坐监嘅人啊嘛， 嗯， 系嘛？你而家出边揾10,000个人出嚟投票， 唔系而家加 10,000个唔会坐监嘅人，会占中嘅人控制晒我 哋 先。 我想问下咯，而家系就系话， 唔系呢个问题你头先自己答咗噶啦，因为你2,000几人系决定咗自己嘅行动纲领啊嘛，我有乜理由要出边嗰？你而家希望有100万人投票， 唔系啊？ 我点解要100万个人帮我决定我自己嘅政治运动嘅政治纲领啫？ 唔系，你都系投翻嗰3样嘢啫嘛。如果佢 provide 唔到，你咪占咯。你哋可以自己去占噶。 Given头先你俾个 amendment 系冇噶嘛，而家今日又有个新嘅 amendment 落去。 系啊，到时又加一样嘢落去。 到时又加一样嘢落去，又要 佢开始加落去。 但系嗰个 purpose 就系多啲人去投票啫嘛。 梗系唔可以咁讲啦。 呢一样嘢就系我哋同你根本唔同啦，因为我哋其实嗰、那个6月有几多人投票，我哋唔知道。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睇嘅系5月6号投票，已经决定咗占中运动呢个行动纲领。六二二系睇究竟。 普遍香港市民有几多有几多人受 權改变咯？系要争取普选咯？ 我觉得系有几多个人支持用边一个行动纲领去占中？ 你零三年五十万游行一样啫嘛，个个都争取唔同嘢嘅，有啲系争取个楼宇啊，有啲争取咩 kick clock 咁嘅啫嘛。 咁你而家讲咗嘢好似建制派， 而家呢个系唔系啊？而家呢个系讲到明系占中啊嘛， 而家讲到明系占中 票，系占领中环投票嚟噶嘛？ 唔系你个因同个果你都未分到， 唔系我未分到， 呢个果系占中嘅投票嘅果嚟噶嘛？咁你咁你咁你讲， 即系讲真系。 OK， 好，我同你。你讲，如果嗰日投到啲嘢证，北京唔攞，你咪第一个出去占中咯。 梗系咯， 系噶嘛。 只要佢冇，只要佢冇个问题， 咁啊 ，that's fine， 你咪唔好跟佢哋玩咯，系咪啊？你玩得呢个游戏，你就要跟住佢规则。 咁我想问下，咁呢个问题系边个运动啊？ 而家问题系呢个佢个游戏规则，佢初初话系咁样，我哋跟佢玩。而家我哋跟住你玩，你又话要改规则。你唔可以搬龙门噶嘛？ 冇 冇噶嘛？ 呢啲你明明啫，冇嗰日都系嗰三个方案啫。 佢而家三个方案 top 加多样嘢落去。 no no 都话唔系加多个方案落去咯。no 唔系第四个方案， 佢 唔 系一个方案。 佢系话你同唔同意嗱，同唔同意将来嘅普选方案系要符合国际。标准 呢样嘢梗系要啦，有边个会反对啊？ 嗰半个钟， 阿妈系女人嚟，边个反对？ 因为真系阿妈。 咁去到最后嘅争论就系话，政府掟个方案出嚟，戴耀廷占中三次，觉得呢个方案咧系合乎国际标准啦。但 系 原来占中 嗰 班人反而觉得唔 系。 你咩嚟讲先？ 唔系嗰三个，你其实投咗边个？戴耀廷都会将嗰、那个嗰、 okay, 个拎上去北京 的。唔系佢而家话北京掟翻落嚟嗰个，如果 counter offer， 如果唔符合国际标准咧，咁你系咪会占中？咁梗系啦。但系问题就 系 佢哋，佢哋 乜嘢你都唔，你乜嘢你都唔要先。 系 根据占中嘅行动纲领就系啦。 冇错啦，要嚟做咩啊？ 呢一样嘢系占中三子讲俾我哋听。 呢样嘢行到2047年嘅，行30年嘅。 冇、哦、问题。 如果佢俾个假普选你，我宁愿唔要。你明唔明啊？等呢个政治责任， okay. 等共产党去孭，因为佢已经欠咗香港人十年噶啦，系2007年要达成 雙普選嘅嘢。咁咪一路到2046嘅啫， 唔 系2047嘅。 唔系啊，咁佢如果可以够胆做嘅，佢唔使攞出嚟同你讲啦，佢直情唔搞接嗰啲叫做咩啊普选嘅咨询啦，冇啦， 佢唔搞政改 嘅，佢直情唔搞噶。点解佢要搞啊？佢都要做， 哇！咁 啊， 更加乱啦！ 向全世界交代啊嘛，唔系啊，因为你明明我哋而家抗争， 北京系惊你哋占中，即系惊我哋占中嘅。 系啊，梗系啦。 系咯，呢样系北京都唔想见到嘅嘢嚟噶嘛。 就佢唔想见，你先要俾佢睇嘛。如果佢想见嘅嘢，佢想要你跟谭维珠嘅方案， 咁 你系咪跟咧？ 其实你唔使等噶，你听日都可以占中噶啦。 边个出嚟？ 因为政府未抌个 counter offer 出嚟啊嘛。 咁咪你 咪 又系要 听你张条底线 offer？咁你 个问题就系、是、佢等完个 counter offer， 咁我哋佢点解唔会 俾 佢一定要俾噶？根据政改嘅模式，佢一定要俾 嘅。一定你俾边个方案，佢都系唔会弹翻转头。OK， 咁噶啦。 而家我哋系呢个投票要箍实更加多嘅人，即系话政府掟个方案出嚟唔 OK， 我哋即刻占中解嘛。 你要出 搞 运动啊嘛！ 点解你哋唔可以褪后一步睇喺622多啲人授权？呢样嘢咧，改变呢样嘢咧， 我哋从来都冇谂住622系鼓励少啲人出嚟投票喎，我都谂住多啲人出嚟投票喎。 不过我可以话俾你知，就算有100万人出嚟咧，政府都会嗰啲候选都会出嚟讲，香港有700万人啊，你连20% 嘅人你都冇人出嚟投票啊，都冇人出嚟支持啊，呢样嘢系冇认受性，任佢讲嘅。50万人出嚟游行嗰次，佢已经话香港有700万人啦，仲有600几万人冇出嚟系沉默嘅大多数。 但系嗰时都23票都可以。咩啦？ 23条系因为 我哋而家冇个大田啊嘛，大佬。 唔系啊，23条系因为田北俊啊，系因为23条过半数就得噶啦。 咁你点知嗰时冇咧？ 而家我哋就要揾嗰啲人出嚟嘛，你要群众运动，令到啲人唔敢做嗰样嘢嘛。 咪系咯。 咁咪群众咩叫群众运动啊？你一定要街拉，唔系啊，你一条街有个清楚嘅街拉噶嘛，你唔可以和稀泥噶嘛。到时你如果嗰个戴耀廷出嚟，哦。其实咧，何立新呢个咧都系啱，都符合国际噶。咁到时就请个金日成大学嘅专家出嚟。其实国际嘅嘢咧， 国际标准， 北韩、缅甸、日利亚呢啲都系国际嚟嘅。以前我哋中国都系噶，阿拉非拉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呢啲咪我哋嘅盟友咯。古巴、缅甸、北韩，全部都 系 国际噶， 所以咪有第二次公投咯。你可能零人支持噶，到时咪占中咯。咁 簡單，唔係即係總之咧，其實你一定要係比市民越簡單。 我哋唔可以做理規嗰個， 你唔可以唔係啊，你唔可以越嚟越複雜，因為咧其實佢哋就係一個 唔 係 好簡單， 係將佔中越嚟越複雜，令到好多人都覺得煩啊！你明唔明啊？最簡單有定冇？你如果俾啲假嘢我就唔要，好簡單。你唔好諗住有啲真嘅成分，但係其實 是 假嘅。三聚氰胺都有蛋白質成分。 唔係呢個都係 Benita 一路講噶。譬如622整完咗出咗學界上北京，北京再翻轉頭一個。 公投唔啱，佔中 佢翻嚟嗰個嘢， 咁講咪得咯，唔好再講其他嘢啦，唔好再不斷加啲嘢出嚟解釋，不斷釋法， 加佢落第四題咯， 千祈唔好不斷釋法， 係第二題， 唔係千祈唔好不斷釋法，真係嘅，你講開嗰樣嘢就堅持就得噶啦，我哋好簡單嘅啫，堅持你要催人，我哋一齊幫你做宣傳，但係你唔好不斷講啲其他新嘢出嚟，得而係加嚿， 而家 加只腳出嚟。 嗰個第二題咧係唔 suppose 係佔領中環做嘅咯，佢而家係變咗係一個捆綁住政黨嘅 投票，投票係啦。 咁但係佢無啦啦加 你啲唔使，你啲揾政黨簽名得㗎啦。系咪先？ 所以我原則上又唔覺得話一定要話， 唔 係一定冇去嘅。 哇！大佬，如果你係啲人唔support 公投公題，咁到時得翻又2500人出嚟投。 嗱，我又要講翻個問題咯。普遍啲人唔 support 公投其實唔關事嘅，最重要係出嚟簽生死狀嗰2000多人，嗰二千幾個人支持公投啊嘛。 係啊，咁你簽嗰啲人，你有冇諗過佢哋係想點樣先？佢係咪唔贊成北京翻轉頭就？即系第二次投票先，佢系咪全部都系你哋人民力量嘅人先？嗰二千 唔系人民力量嘅问题。 咁你点样知道？ 我咪讲咗 呢个 系一个行动纲领。依二千几百人就系决定咗佢自己将生死状点样签发。 咪系咯？呢千几人你点知佢点谂啫？ 咁你即系 question 一 成 个 占中运动？ 我唔系咁你谂咯，唔系咁样你咁样谂。 你咪就投输票嗰几十个咯。你嗰日投咗咩票啊？我本来都唔想问噶啦，你嗰日投咩票啊？ 真普联咯， 真普联，真普联系咩？哦，咁都好啲， 有公题噶。 哦，咁都好啲。 喂，我点会投冇公题嘅？ 我唔知 啊。 传闻话你民主党嗰个叫吹票吹到扑街啊嘛。如果唔系2020点会得42票啫？ 系 吹边度 啊？43票 ，sorry。 吹真普联， 俾贵司杰多一票。 吹真普联 系啊，唔系真普联，2020啊。 吹咗咯，43票， 吹咗都43票。 算啦，冇肯定冇啊，即系咁叫我哋车人哋去投真普联， 车人哋去投咁紧得， 但系冇 紧要， 所以得2000多。 车都车唔到人吹啦，系嘛？你话车就车噶啦咩？ 咪系咯，其实你谂下嗰日其实系啲咩人投咗票咧？ 咪投出嗰日投得票全部都 系 最激最肯行出嚟嘅人啦，最肯行出嚟。 都唔系嘅，咁我都有啲街坊系谂住等，即系会系 Benny Tai 嗰套嘅，亦都即系其实真系有。真系有人系等北京翻第二次，跟住唔得就佔中咯，咁样嘅。 啊，咁啊，希望你即系所有支持你头先讲嘅嘢嘅人都乐意继续出嚟投票啊。 唔系，我觉得真系，如果你想有真普选，你起码行呢一步咯。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泛民里边就 冇你泛民，其实所有成立 所有 都 希望乐意多啲人投票，呢个事实。 争取真普选嘅啫嘛，你成立所有。即系我唔知啦，党所有党基本上第一样嘢就系争取民主，争取真普选。 只不过现实系， 你争取咗之后， 领导紧呢个运动嘅人系未必得到普遍香港。 冇人会得到100%人嘅爱戴噶。 唔系爱唔爱戴系 唔系啊？ 就算 Benny Tai， 即系你做嘅嘢咧，你 好怕你搬龙门，即系讲白啲系。 系啊，因为你唔系第一次搬噶啦嘛，你一路系俾人觉得你褪紧啊嘛。即系我哋如果争取普选咧，正常就系我譬如我哋约你听日喺北京食饭，我应该听日中午咧就去到上海啦。咁冇理由我约你喺北京食饭，我翻转头将架飞机飞咗去澳洲，跟住再嚟噶嘛，系咪先？你哋当时民主党嘅方案就 系 等于去咗澳洲。 系啊， 喂，你又多咗五个功能组别， 远啲嘅路， 你条路又远咗啦。 又或者 你 未行到去， 你讲真普联嗰， 即系假设， 即系讲翻以前， 即系讲翻 2010，即系你系将嗰个你系唔系你唔系达至多咗普选噶嘛？你系 令到条路更加难， 条路 更加远咗，偷远咗。 唔系咁呢样，咪历史可以即系。咩叫啊？睇翻吓，唔系冲淡，唔系历史，咪可以 你中到呢个言语陷阱， 证明佢系啱定错啫嘛。 好明显， 证明就 系 你错啦。民主党点会扑街啫？如果民主输到选到， 如果立法会2012立法会选， 其实你咁样，你譬如民主党灭咗党啦，咁 唔系我唔系开心，我唔开心。 咁立法会少咗六席，咁你哋就点啫？ 唔系我 咁 咪 立法会少咗六席，咪咪会留咗其他议员嗰度咯？唔会 咁你咪 guarantee 系去咗泛民先？ 依照上次。 大部分系，大部分 系， 大部分系，佢个公民党、人民力量同埋咩咧？ 去咗进步民主派 啊！即系我咁讲啫，系嘛？有一直啊跌咗喺金乃威度啦，有一直啊跌咗喺万必度啦，大嚿攞多咗票啦，系嘛？公民党亦都攞咗好多票啦。 咁如果你系深信呢样嘢，咁你哋继续啦。 唔系，我希望你哋好啲，我希望你选好啲。 咪梗系，我哋会继续。 喺建制， 我真系一定会继续嘅。 攞翻啲票翻嚟，系咪？ 三个人揼你一个啫。 系啦，个问题就系话最紧要咧，你啊以后即系好好地，系嘛？即系。接棒系嘛，即系令到民主党嚟欺暗投明，吓我呢个。 嗱，你夹得实佢哋咧，咁咧就冇问题嘅。你夹 唔 实咧，我哋又追杀 同咗咯，系咪？ 系 即系我哋都可以坐喺度倾偈啦。即系我私底下都同好多即系有共同嘅理念，即系。 未必是上一代，可能是我哋呢一代。 嗯， 其实争取嘅嘢其实系百伤百中，过咗去嘅啲阿姐阿哥做嘅嘢，其实过咗去，点解你哋仲要啄啄啄啄啄住？其实唔，其实嗱，好似我咁，我真系未入党嗰阵时， 唔系，我知啊，我唔记得咗。 未过去啊，而家兄姐仲话我哋人民力量写文联分裂泛民啊。 Exactly， 我净系希望。四方小姐，你走出嚟鞠躬道歉， 他未 以后就唔啄住你。 未，佢未过去啊， 因为佢未， 佢哋冇得做啦，退埋休啦， 佢系 或者收埋皮啦，咁啊，咁啊，差唔多。 做嘢系对咯， 唔 系 呢个咪问题啦， 唔系你知唔知你自己连自己衰乜咧都唔知，呢样嘢好大镬嘅，知唔知啊？ 从政咁，你好多政治领袖都系觉得都系咁 ，exactly 一样嘅啫。 唔系，选民已经话咗俾你知你唔啱啦嘛？点解 咁系选民嘅票去话俾佢听咯？系咪？话 咗啦， 系咪？话咗次啦， 话咗次，你去再跌多十万票。 系，系啊。虽然我唔想，虽然我唔想，因为我好怕啲票喺你个袋度跌出嚟。所以我虽然我唔想，但系希望你俾心机吓。啊，呢只飞讨论非常之好，下次我哋讨论下有咩可以更加改进啊！今日多谢阿 Tony 帮我嚟客串啊， 都系行过啫。 下礼拜见， 好， 拜拜， 下礼拜见，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